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982许愿池。 我叫杨瑞纯，今年20岁，我推荐的电影是暖暖的寒光。如果有一种消除记忆的科技，你是否愿意消除记忆中让你痛彻心扉的他或她？这部电影是一部奇幻电影，我看过2遍，他一直在梦境和现实中不断切换。我其实非常喜欢其中的剧情，女主和男主从热恋到后来的相爱，以及趋近于平淡，以及吃饭时无言相对，最后到结束，两个人之间的所有成为过去，但是他们用一种记忆消除法重新遇见，然后又彼此相爱。所以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，就是如果重新来一次的话，是否还会爱上对方。是一部非常治愈系的电影，很适合失恋中或热恋中的人去看，所以我推荐这部电影。 Will astound you. And I need your loving like the sunshine. And everybody's gonna learn someday. 叫醒你的耳朵。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

是母猫，猫儿夜里胡闹，白天睡大觉，好奇害死了它，转头看路人洗澡，表情不离群我命，喵喵喵叫，不管公狗母狗全都是公狗，狗儿四处尿尿，卡拉贝态度问候，果敢忠诚的它跟随主人遛狗，偶尔我身跳动了飞不变成舟，啦啦啦嘿耶一呀哦，啦啦啦嘿耶一呀哦，巴布布啦啦啦嘿耶一呀哦，背喽喽背累喽呀一呼背，不管公鸡母鸡全都是母鸡，鸡鸡肚里藏头全都微笑鸡，每天准时早起唤醒大地生机，日出是蛋先有蛋还是先有金蛙，不管公鸭母鸭全都是公鸭，荤素同吃不挑食最胆小最邋遢，蹒跚不履跌如此当勇子不差，夜间是不小村多嘎嘎嘎嘎嘎嘎嘿耶一呀哦，嘎嘎嘎嘿耶一呀哦，马伯伯嘎嘎嘎累累漏牙一把口，不管那公猫母猫全都会撒娇，不管他公狗母狗见人汪汪叫，鸡鸭随分那飞得那仙里拔高，赞美的人不必傻笑，不管那公鸡母鸡全都是母鸡，不论那公鸭母鸭全都是公鸭，就愿与你守，雌雄本来就愿与你守，雌雄本来就愿与敢愿与敢愿与敢愿与敢愿与敢愿与敢愿与敢守，单纯的世界也会让人懵懂，置身在其中的我如此不同，梦想里最终有地方似归踪，化作漫天星虚化苍穹， 日月星辰皎皎，沉了又落，我却不知白天的存在，世界消失，有你在我心里，真美好。有一天想成为你骄傲。

世界太多纷争，于是我们每个人变得不完整、哦哦、每个细想脱空城，希望希望来教我们再勇敢启程， 拦截飘过来， 幸福就是要和你在一起， 无论是笑或泪，管他的风和雨。 My sunny day 要来在阳光里，让我能在你手心，你不再流浪。云中的太阳，浅蓝色的海，我真的真的不想让你离开。雨后

值一千五，一天到晚拼了命，上司还是不够辛苦。哎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三餐都习惯吃土。昨天晚餐还有剩，要不要给你补一补？吃点土我不算苦，等我薪水2500，找师傅问老虎，图案找错问老鼠，不在乎不清楚，反正也都是动物，头悬梁锥刺骨，睡觉都不会打呼。 要不要吃点土？嘿，吃土，土，嘿， 都是当局者迷，人物关系我要数一数，七大姑八大姨，还有隔壁老王的演出。反正我是自扯到山前必有路，谁把谁虽然我的座驾只有两个不入。我不算苦，等我薪水2500，找师傅问老虎，不按照错问老鼠，不在乎不清楚，反正也都是动物，头悬梁锥刺骨，不吃苦才会吃土。 要不要吃点土？嘿， 我是小可爱，虽然看起来坏坏，我说小乖乖，听个故事再离开。美女说拜拜，钞票都进我口袋。美女说嗨嗨，我有广阔的胸怀。我是小可爱，虽然看起来坏坏，我说小乖乖，听个故事再离开。 吃点土吧，嘿。 两个心动不完。